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用一首歌来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也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一起来点一首歌送出此刻你的心情。来看看平台上来报道的朋友吧，比如说钱佩瑶还说了，说想点一首有清凉感觉的歌曲，因为北京此刻是26摄氏度，但是他在杭州此刻是34摄氏度，正在通过异地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还有就是圆圆 Cherry 北纬40度，包括主管李老师金都来报道了。还有 Easy Time 很久没有看到你的名字了。这个时刻我们再来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心意点播，他说自己是一名80后，很小的时候呢曾经买过一张许茹芸的专辑，听过里面的一首歌曲叫做美梦成真。虽然那个时候还只是初中，不太懂歌词，但是在当时一听就爱上了这首歌曲。时隔多年了，今天想在节目当中再次点播，再次听到在当年买到这张专辑的时候心里面的那一份喜欢。前段时间我结婚了，在婚礼上还用了这首歌美梦成真，那时候也更加清楚真正实现梦想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来自公众平台上心意点播，许茹芸美梦成真。 我能感觉我像这一路奔驰思念的深夜，停在你心安戳印失眠的湖水，苦苦想你习惯不睡，躲开寂寞的手链。我的感觉像小说忽然写到结局那一页，我不愿承认缘分一场似枯竭，逼迫自己时光倒回，要美梦永远远离心碎。我抱着你， 嗨，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我们再来看看在公众平台上北纬四十度留言，他说遇见对的人，其实无论时间对错都是一种幸福。也希望在节目当中祝所有的人都能够更好的遇见。想要点播金志文的在无风的时光遇见你。还有就是刚刚雨香给我留言说，想为爱我的和我爱的朋友们点一首像恋人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在此刻分享北京今天这样清凉的天气之下你的心情，你的放松的状态，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一起来点播一首歌曲送出祝福。比如说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主管李，他呢想在此刻下班路上想听到的这首歌曲，许巍时光。 在阳光温暖的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又想起你。你是记忆中最美的春天，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天，你像鲜花那样的绽放让我心动。

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降雨比较明显，持续时间长，外出需备上雨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合理安排出行。早晚高峰尽量选择公共交通。特别提醒，近期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区域活动。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多云见阴，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东转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8月19号，北京民族乐团将为观众带来一场互动体验音乐会《疯狂动物城》，精选中国民族器乐作品中以动物为主题的曲目，用中国民族乐器描绘经典动物形象，向民族音乐爱好者普及中国传统民族音乐、器乐知识和乐曲鉴赏。再来看，近日第12届海淀区青年歌手大赛决赛在海淀区中间剧场举行，这次大赛从今年5月开始筹备，历时两个月，通过初选有32名选手参加了复赛，而经过角逐12名选手成功晋级决赛。最终航天五院503所王俊飞、英化时尚艺术中心赵宁分别获得通俗组和民族组一等奖，海淀区妇幼保健院获得最佳组织奖。当评书遇上音乐，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7月6号到8号在活跃于北京的评书馆邓书馆内，说书人吴迪、导演张天宇与几位音乐家、艺术家上演评书与乐队现场相结合的剧目《卧龙先生的三番 dis》，不同艺术形式的交融会带来别样的艺术感受。最后再来关注古风音乐爱好者的规模，目前正在不断壮大。2016年在鸟巢举办的国风音乐盛典吸引了将近50000名古风音乐爱好者，这些年轻的亲历者最推崇古风那种难以诉诸语言的中国式美感，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一种全新的音乐风格逐渐为大家所知。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六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九点。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道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道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 OK， 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今天呢是2018年的7月10号，为什么要报日期？因为在公众平台上有一位叫做小五的朋友今天是过生日，那这份生日祝福呢已经通过特洛伊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已经提前送出了，但是今天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不能说是朋友吧，是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名字，他今天也过生日，他就是张学友。在下半时段的开场，我们先来念一条点播张学友歌曲的这位朋友的留言。 Jennifer 他说，我自己呢是一名90后，非常非常喜欢张学友的歌曲，还有 Beyond、 张国荣、谭咏麟、李宗盛这些老牌的歌手，这些经典的老歌，一直觉得这些老歌才是能够一直流传下去，能够唱到心里面的旋律。今天是张学友的生日，

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接下来我要和你分享的是一份关于婚姻、关于爱情的浪漫留言。在公众平台上，像极了晚风，他写道，昨天呢，男朋友小郭向自己求婚了，虽然说没有钻戒也没有玫瑰花，小郭呢是在外地执勤的时候，就是很简单给我发了一个微信，问我愿不愿意嫁给他。虽然说只有一句话，但是能够感觉到这样的一份真心从上千公里的那一头直接走到我眼前，就好像觉得他就在我身边一样。像极了晚风告诉我说，我不仅在昨天晚上通过手机回复了他我的这个意愿，我今天还想在节目当中点播这首歌曲再告诉他一遍，我想点的是王菲《我愿意》。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出没在心底，转眼吞没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 故事有长有短，感情有浓有淡， 而这样的歌只有在我们驻足回望的时候会带来心灵上的一种深深的眷恋。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对，除了我们在公众平台上很多朋友分享的心情、点播的歌曲，还有分享了自己的开心的幸福的故事之外，我还要和你分享在音乐背后那些我们不太熟悉、我们会忽略掉的旋律之间的故事。今天要和你分享的这首歌、这段故事来自赵照，《当你老了》。1998年，那个时候赵照在北京呢，开始走上自己的民谣音乐道路。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居无定所的，每天都在换房子，每天都不知道要睡在哪里，然后在各种各样的酒吧里面唱歌。他能够准确地区分出表面化的东西和最质朴的本性，这两种是截然不同的概念。赵照呢，和很多的艺术家的那种态度是类似的，就是愿意主动地降低生活的标准，而提高做事的标准。这么多年来，在他的音乐里面依旧可以找到那一份真情，那一份真心。说起来，说到赵照，可以提到另外一位歌手，其实最近几年也特别火，赵雷。对，赵照应该算是赵雷的师傅了。赵雷刚到北京唱歌的时候，那会儿才大概17岁左右，然后那段时间呢，赵照就会帮他很多，包括生活上介绍他去唱歌，还会教他学口琴，然后拿着吉他从70年代的老歌一直唱到2000年后。曾经赵照跟赵雷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民谣一定要像说话一样来唱歌，只有这样才够真诚。唱歌呢不是体育比赛，最重要的不是方法，而是语气。有一年有一位诗人去看赵照的演出，在全场那位诗人是赵照唯一的观众，但是赵照依旧会抱着吉他认认真真地为他唱了2个小时。他的作品和声音一样，都是对得起每一位支持他的人。我们来听这首歌，虽然也是改编自一首诗，但是不妨在这样的旋律里面听到他简单的真情。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泪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当你老了， 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风吹过来，你的消息，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当我老了，我真希望这首歌是唱给你的。 当你老了，我多希望这首歌是唱给你的。这是赵照根据自己和母亲的感情，把这样的情感装进了歌曲里面。 当你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12:52，我们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来为各位送出祝福和温暖。这首歌曲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居字路也，他说刚刚听到了这个关于张学友的生日，包括那位朋友的点播和感慨，说我呢虽然说可能听张学友还听不到那么老的年纪，但是在我的小时候，在我的青春时光听的是朴树，所以今天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好多好多年前依旧记忆如新的歌曲，也就是来自朴树的这一首《生如夏花》啊，用这样的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明天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生如夏花》送给你。 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痴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短暂。